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会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用自己的审美品味在衡量其他人的作品的好坏，然后呢就妄加评论。当然他们的评价也没有带来什么正面的意义，反倒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不专业和不礼貌。你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吗？网络上的键盘侠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毫无事实根据的猜测，然后恶语相向。我觉得呢，对别人最大的尊重是来自于非常专业和客观，主观臆断的内容请三思而后行。当然希望大家不要变成这样的人。这里是扔掉不礼貌和不尊重，认真待人的朝夕音乐。 Fresh Radio。 I spend my weeks running wild, and now my days they have changed. I never thought I'd be the girl that walked away. I found my one true love, in me you found it too. A bad, bad brand to me, and didn't make it hard to choose. Cause you found me high, with my heart hanging on the wall. You took a chance on me, and didn't think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到歌曲，来自于 Jess Glynn Give Me Something。 收录在他的 I Cry When I Love 这张专辑当中。当然了，这张专辑也是他的录音室的处女专辑，收录了登上过 UK 榜单前十名的作品，比如说 Right Here, Real Love 和 Hold My Hand，也包括了和其他歌手合作的冠军单曲 Rather Be 还有 My Love Not Letting Go 等等等等。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这里都能够找到我。当然你如果想非常直接的找到我，你可以去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我。既然说到我们节目一定要有一个主题的话呢，那今天节目当中我想和你在欧美部分分享那些特别值得一听的女歌手。接下来这首歌 From Lily Allen Three Check it out。已经四年的时间了吧，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Lily Allen 的声音了。英国小燕子 Lily Allen 在一月发行了她的 Trigger Band 之后呢，再次带来了她的新单叫做 Three， 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总体来说呢， Lily 还是保持了她自己原有的风格，歌曲当中时不时的还是会听到四年前那个非常可爱灵动的 Lily Allen。 当被问到说放出这首歌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Lily Allen 说除了紧张就是紧张，因为不知道会收到怎么样的回 馈嘛。说到自己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呢，其实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改词和重组，就是为了最终能够有更好的作品来呈现。其实呢，随着岁月的变迁， Lily Allen 变得更加的内敛了，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相较于之前那个敢于发声敢于表达的他来说，四年之后也更明白了一个在社会当中的人应该拥有的那种心境和思想的维度。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只有那些真的年长了的人才期待变回少年时的自己，才真的珍惜每一寸的时光，才明白活着的意义。Lily Allen 这首歌就带给我这样的感受，就像歌词当中这样写，说 Please don't go, stay here with me, here with me, it's not my fault, I'm only three。 接下来这首歌曲 from Taylor Swift, Welcome to New York。 Fresh Radio。 Walking through a crowd, the village is aglow. Kaleidoscope of loud heartbeats under coats. Everybody here wanted something more. Searching for a sound we hadn't heard before. And it said, Welcome to New York. It's been waiting for you. Welcome to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It's been waiting for you. lips to lips. It's getting harder to leave it. Your lips on my lips. Oh, I can't believe it. How good it could be. Didn't want to believe it, but now you are listening. Hey, wait a minute. No, you can't do this to me. 一起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Gwen Stefani Make Me Like You。 Gwen Stefani 在 Orange Country 长大，她至今还能回忆起她第一次表演的那种时光，那是一次木偶戏的表演，观众呢只有他们一家人还有邻居们，她和她的哥哥 Eric 一起表演的。而人生当中第一次演唱是她和妹妹 Jill 一起表演的 Musical House。Gwen Stefani 哥哥 Eric 算是带他进入音乐行业的导师吧，因为当时 Eric 和他的主唱朋友 John 于1987年组成了一个名为 No Doubt 乐团，所以呢 Gwen Stefani 顺理成章的就被哥哥拉进去，成为了这个乐团的第二主唱。之后因为年轻而充满爆发力的 Gwen Stefani 作为 No Doubt 主唱，在1987年开始崭露头角。90年代他们游走于 Ska Punk 和新浪潮风格的超级单曲 Don't Speak， 出自他们格莱美提名的第三张专辑，叫做 Tragic Kingdom。 让 No Doubt 和 Gwen Stefani 音乐有机会接触到全世界更多的乐迷，于是他呢就一路走到今天，已然成为摇滚乐界的一个指标，当然也是非常酷的女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手，我觉得她也非常的酷。这种酷呢是无论是从她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还是她的外表都是非常的酷的，是那种由内而外然后呢又由外而内的包裹着她的酷。 LaRue I'm not your toy， Check it out。 这首歌你应该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个看似非常独立的 Ellie Jackson 一开始却钟情于民谣。当他察觉到说如今的乐坛很多的歌手都依照着那种所谓的正常的流行趋势来发展的时候，他并没有为乐坛感到高兴，似乎这一切都非常的俗套，没意思极了。所以他就按照他的名字叫做 La Rue 来打造自己，绿色的毛呢帽、白色尖头皮鞋、铅笔裤和带垫肩的黑白夹克的打扮，他已然成为那一部分希望与众不同的人当中的代表。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穿衣服，他们也并不需要偶像，不过总算是有一个能够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同类了，多少有着一些所谓的惺惺相惜吧。欧美部分最后一首歌来自 Miley Cyrus， 叫做 We Can't Stop，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Fresh Radio，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do。It's our party, we can say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love who we want. We can kiss who we want, we can see who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say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love who we want. We can kiss who we want, we can see who we want. Red cars and sweaty bodies everywhere. Hands in the air like we don't care. Cause we came to have so much fun now.Cause we gonna go all n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Alright, la la la la dee da dee. We like to party, dancing with Molly, doing whatever we want. This is our house, this is our room, and we can't stop, and we won't stop. Can't you see it's we who own the night? Can't you see it's we who found that light?Remember, only God could judge ya. Forget the haters, cause somebody loves ya.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你知道吗，象棋里头我觉得最有奥秘的游戏规则就是卒。卒字一过河，就没有回头的路了。人生当中，一个决定来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头的。我发现人生当中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过了河的卒。爱不等于喜欢，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刚刚我说的这段话来自于龙应台写给儿子的书《亲爱的安德烈》。这里是陪你不走人生回头路的朝夕音乐。 只怪我

老先生带着孩子等着，我猜着零下几分钟，把时光暂停了，把找不到路的我给冰冻。这时间地点对于我这游客，只等于寂寞。寂寞长久了，最完美的心痛。没关系，事情没那么严重，不就是爱念了莫名的咒。人的心脆弱的像个气球，被狠狠戳破。你下几分钟是在广场之中，我数不清的夜。